嘉玉环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六合一张，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人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笑乐七十 二变， 我来访 有你有我 该用他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没有我王大脸。 脚底加宝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噎与被噎，怼与被怼，这都是生活中难免的事情。 是， 有的时候你也不是诚心的，但说出来那话呢， 确实难听， 好听的啊、就是咱们都求过职哈。 啊，好，是求过吧？ 是是是。都求过， 求过职。 嗯， 那 HR 呢，就是人力资源看你的简历的时候得挑会你毛病，或者说得了解了解你吧。 哎，对，尤其是看简历的时候，那都是没什么好脾气。 我记得你小柱可会怼人了 啊、哦、怎么说 呢？那 HR 看了说，哎呀，看到你的简历上写了对我们公司工作的氛围很感兴趣，那么可以说一下哪里吸引到你，也请你谈一谈今后职业生涯的规划好吗？嗯， 我觉得你们这儿的这个食堂对我很有帮助。 他没来过怎么知道不错呢？ 我表姐啊曾经在这儿干过一阵儿。 哦， 在食堂干的？ 没有没有没有，那叫物流吧，是不是现在？ 哦，好， 搞物流。我呢看你们这食堂确实不错，对我很有帮助。 这有什么帮助？ 免费啊。 而且呢我计划一年之后出国，这就是我的人生 规划。在这吃一年食堂就出国了， 职业规划。 他上这会儿当租房来了。 HR 说了，嗯，你规划是一年以后出国，你来找工作干嘛呢？ 对， 是不是耍我？ 呵， 这 HR 也没什么涵养。 然后殷小柱面试第二家 ，HR 又问了，请问你为什么选择申请应聘这个职位呢？ 嗯， 啊，因为我同学是你们前员工， 他都得是介绍去的，是吧？ 他说了，这个岗位没有什么事儿做，特别清闲。我呢又不喜欢太忙的工作。 对，因为一年以后要出国。 哎呀， 我也是一个耿直的 boy。 哎，我就怀疑了，他怎么进的面试啊？ 熟人介绍 啊，还是有关系。 HR 也挺客气， 嗯， 出去。 对，这是客气。 李小柱又到了第三家公司， HR 问了，看到你之前实习的工作是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那么为什么现在想转行做市场呢？ 嗯， 因为我们老师觉得我更合适做市场。 哎， 我呢回去问了一下我爸我妈。 这就是他老师啊。 我姑姑说对，我确实适合做市场。对呀， HR 说那好吧，那就叫你姑姑来吧。 你看 软钉子呀。第四次王大磊去面试。 哎，到我这儿了。 他老面不 上也该你去了。 HR 说了、你的简历上写你以前在公司里做的是产品， 做产品 啊、那可以介绍一下具体的工作内容吗？ 哎，人家问这挺好啊，就冲这一句话我跟你说 我气粗 啊。 我们部门负责的主要是， 哎，你记那么详细干嘛呀？你是找我面试的还是套我们公司产品信息的？ 说的太多也不行 啊。你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呀。 你看老是练就， 你这个级别也能触及到核心机密吗？ 当然 那就是为损他来的。 严亚宝 啊，到我了， 跟 HR 去过招去了。其实就为了见 HR 感受感受应不应聘无所谓。 这有什么感受？ 人家问了，我们对你参加过的社会实践比较感兴趣。 哎，你看还有对我感兴趣的地方， 请具体谈一下你觉得收获最大的项目。 嗯， 人家宝想了想， 我们都得有感叹词。 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哼，就是跟大家很忙一些，乱七八糟的混一天。 我就多余在简历上写着社会实践。 小花去面试。 对呀、 HR 就问了，你得谈谈你所申请的这个职位，你有什么看法呀？ 小花 就说这个， 哎，他更碎。 哎，其实我呢，就是想说，昨天吧，我想了一下，觉得这个职位可能它不适合我。但是呢，你们公司离我们家特别近，所以我来说一声。 你看， 多诚实的孩子。 对方一听，好吧，那就把那公用电话号码留下吧，回头叫大妈喊你一声。 后来啊，小花又去面试啊，这个 HR 就说啊，请举一些能够体现出你说到这个组织和领导能力的例子。这个小花就说了啊，这个啊，是吧， 行了，面试时间到了。 我组织过一次小规模的罢工起义啊，这个算不算 起义？ 抗议 拿自己当领袖了。 你以为你是洪秀全？ 咱们最后还是用英小柱的面试来结束这次愉快的会谈吧，好不好？ 同意 吧。选英小柱好不好？ 好。 英小柱去了一家公司， HR 问，请问外面那个一直和你招手的人是谁呀、你们认识吗？ 哎， 他是我女朋友，陪我一起来的，觉得我一个人面试不安全。 呵， 这女朋友看得还够紧的。 哎，你感情真好哈、以后你一个人上班岂不是更不安全呀？ HR 是个女的。 哎，家宝，你不是当过一阵的设计师的那个小弟吗？ 别说出来，有点不太露脸。 就是设计师咔咔咔画这种各种各样的图，做三维的什么立体，你呢过去先到人那儿量东西，记一下这屋多大， 你就 那设计产品多高、 你就不如说我是一个打杂的。一开始学设计啊，那都得跟着老师导师做项目， 就是 那老师设计出什么了，那咱们就得啊帮着做点什么。 就说设计师挺不容易的。 当然不容易， 因为他老是处于乙方的位置，跟那三观不一致的甲方谈项目的时候很费劲， 被动， 很容易被气死、被累死，被拖死、 他真不容易，死三回了。 他依然健在啊，依然健在。 当然最后求同存异吧。 对，就是其实就是还得 是 甲方说了算， 就别废话。 对，甲方如果要说一句说这个，你看啊，这个我的这个意见啊，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那你就赶紧按照他的想法。 那他要第二天说，哎呦，我昨天那个意见我想 想，不成熟， 对，我推翻他可不可以 啊？你有什么意见我改。 哦，你可以改哈。 啊，我改。 你有听他的。第三天呢，我觉得昨天那个已然不错，但还是略微有一点啊调整的空间，我又继续的想调整。 那我再改呗。 好。 然后下一天来了，哎呀，我们家我听我媳妇儿的，我媳妇儿把我意见全推翻了。还得改。 你自己做吧。 哎，才四次就自己做呀？ 啊，对啊，四次了不得了，都多长时间了？ 哎，有可能你第五次坚持下来了，也许 有可能吗？ 啊，有可能，因为 啊， 这个甲方忽然间哎， 良心发现了， 雨过天晴， 你瞧， 一切随你。 这话我就更不踏实了啊，一切随我。 你说怎么办？全听你的。 然后你连续一个月吧， 没回家， 一个月加班，终于快结束了 啊！ 哎，1%了。存完了就回家，电脑突然死机，哎呀， 死的特别死， 那个死的呀， 哎呦，谁都救不了， 是死了是坏了， 哭了都没活过来。 哎， 结果发现没有及时保存， 那白做了，那怎么办？ 再待一月吧， 重来呗。 啊，这就重来了 啊。然后呢，电脑 略施小计， 电脑挺成器的啊。后来这个连续工作一个月没有坏， 就是换一新的。 你终于保存了，保存以后呢，你心说了，呕心沥血一个月，忍气吞声一个月， 也该到时候 成品发给甲方了。 对， 就等钱了， 发吧。 但是， 嗯， 十五天过去，对方杳无音信。 好嘛， 二十天过去，等等等，还是等。 啊， 三个月了，尾款还是没有付。 哎呦， 对方移民了， 我打个精住了，好吧？ 你确实挺按甲方意思改， 是吧？我打个电话就行啊。 甲方不知道哪儿去了。 啊， 当然后来你还是有钱啊，没有说工资都赔进去啊。 好，我拿我自己钱垫。 缓过来了你。 啊，是得缓过来。 再缓了两年。 好家伙，我赔的够多的。 进展也好多了。 嗯， 咱电脑坏气病呢， 我修下去好不好？ 那天接到你妈妈的电话， 嗯， 孩子啊，怎么样啊？ 关心一下。 还没等你说呢，他突然说：“儿啊。” 哎，这是刚才那妈说的话吗？这是不是换人了？ 不让我说。 对，表示有新情况。 嗯， 你三姑的侄子的女朋友的弟弟要做一小花园，你帮着给设计一下啊，随便画画，很简单的，不要钱了。 您来好不好？ 你朋友。你侄子谈女朋友不容易，三姑的侄子， 嗯， 那都是亲戚，啊，都是这，啊， 这不是几杆子亲戚， 行，那得做呗， 帮帮忙就行。妈说话了， 哎， 妈说话管用不管用？ 那能说什么呀？ 哎，你又接着干那个， 又半年白干， 干合同， 那还要什么合同啊？都没钱了， 都白给了，还有合同？就剩我配他了吧？ 怕你要钱， 我 必须注明了，不能收费。 这就没有约束啊！你对他没有约束，人家约束你，三个月必须交。 好嘛，就是店主我赔的。 同学聚会，你穿着特好衣服去了，想着，哼，在我暗恋的对象面前，我好好的耀武扬威一下。 嗯， 我也是设计师的，现在， 嗯， 终于结束了这个跑腿的业务，跟班专。 虽然有仨月没挣钱嘛， 哎，但是终于我名牌是设计师， 没伤着元气， 还名牌设计师。 名片我也 进了一摞了， 这名片制度不严。 挨个发，给你，掉地上了，捡起来，捡。 哎呦， 不付也是最后一张， 你发小广告。 结果呢，发现啊，哎，北京卖房同学月薪30,000，深圳卖车同学月薪40,000，你呢，月薪8,000， 还仨月没挣。 暗恋对象吗？ 就不跟你聊了， 我活得了活不了。 发到他那儿，名片还没了， 最后让掉地上了。 竞争的时候吧，就发现这个行业，你说这个竞争哪有什么标准呢？ 是， 老板很落俗， 嗯， 甲方吧糊里糊涂， 我这客户啊没谈好， 你没谱，你知道吧？ 是， 月薪又不够养活自己的。你看，明明所学这个专业在甲方面前，你实际上是应该是很权威的， 嗯， 但是甲方不听话，甲方老觉得你不专业。 嗯， 你呢就想换工作，换工作呢一时半会儿吧，海投简历可是呢犹如石沉大海，所以你只能骑驴找马，了无音讯。 哎，我觉得呀， 嗯， 是我的问题， 啊， 真的就是说，对你说了这么一大套，真的是我的问题， 学错专业了。 对，我不应该走进这个设计的专业。 爷呀，你有这个天分。 我有什么天分啊？拖欠我，尴尬，我又后悔，拖， 哎， 还竞争。 人在江湖飘。 对对对，那都是遗传的问题。 我是飘吗？ 你再说呢，你还没说那事呢。 我哪事？ 你3天睡了4个小时，方案改了6遍。 你看，这就是我没有天赋。 然后一天时间给甲方解释为什么红配绿就 low。 嗯， 在你的坚持下，他们终于妥协了。 嗯， 要求红配紫。 哎，那就是没听我的呀。 发烧的那天， 嗯， 咳嗽，肺头都快出去了。 肺头，卤煮里的。 不是肺，肺都快， 哦，我以为是吃口卤煮，把肺头给咳出去了。 头晕，肺都那个呛出去了呀。 好家伙！ 打电话给老板请假。 嗯， 哎呀，不行了。 哎呦，是我是不行了，我看出来了。 哎，上不了班，请个假。 嗯， 老板说不批。为什么不批呢？ 甲方等着呢。 哎，甲方过来了，皮沙发那坐着呢。过来，赶紧现场为他答疑解惑。 啊，我这嗓子答得了疑吗？ 真是去了， 还硬了。 吃了一把的那个。润喉散，那叫什么呢？ 润喉散面。 我自杀来了。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比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酒吧里，哎，我跟你说啊，有一个特别恐怖的电影。 哎呦，一起就爱看这，还有一个特别恐怖、经典的恐怖电影多了。 你讲， 小花啊，胆小， 哎， 还爱看这恐怖电影，练的胆儿越来越小。你是不是把自己吓着了？ 哎呦，就把这人捆起来，然后放后备箱里，一带盖儿，好嘞， 绑架。 等会儿，这一般动作片什么的都有，这怎么叫恐怖电影啊？ 哎呦，你想想，小黑屋给你捆起来，往那一扔，你要有一条腿从后备箱耷拉出来呢，瘆不瘆得慌？哎， 确实是这样。你要这么说呢，容易让人误会。 你大磊就跟在后面开着车，看着前面忽隐忽现的一只小白手 啊，对， 小白手， 咯吱咯吱晃着你。哎呦，你就是，你说这车我是追尾，我是不追尾啊？敌上地啊，我是钻底下呢？ 这是夜里啊。 我是报了警还是躲远点呢？ 不知道，就在这一刹那。 你到家了。 看我呀，洗洗睡就完了。 你就不好奇吗？ 我不好奇。 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重大的案件让你给侦破了。 听说公安局有那种悬赏捉拿犯罪分子。 哎， 有。 你这时候 红色通缉令， 巨大的功，然后那个给你带大红花， 对，给你大奖状， 敲锣打鼓都送一扁吧的， 报纸上给你登这么大这么大一张大照片， 单位领导也表扬你王大雷 活在我们心中啊。同志们向王大雷学习呀。 我烈士 不是，也就说你立功了还保护你的人身安全，这个你多光荣啊。 对， 但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你看看他这个觉悟就这么高。 对， 你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不是什么犯罪嫌疑犯，也不是什么绑架案，并没有失踪人口被你所侦破了，而是妻子带着女儿在后备箱睡着了，小孩那胳膊呢一不小心耷拉出来了。 那这样的情况，我那个大照片大红花几十万奖金就都没了吧？ 都取缔了。 哎，等会儿，刚咱们说的有几十万奖金了吗？ 有二三十万奖金啊。 你看你说的，你说他 说说都不行。小花，你这人也太狠了，这要有真奖金都得归了你，这就是假设都不许。 我怕你一下腐化堕落了。就 我假设我能腐化成什么样啊？ 有钱不会花，先走。 两口子离婚就因为捡钱分钱，两口子离婚了，那钱还没捡呢。这事儿不是说没有， 我想想我就腐化了。 哎呦，这人想财必疯啊。开车我能开出三四十万来，你开着车在高速上你就贼着呀，你就不好好开车。 哪有后备箱？ 对， 哪儿都有后备箱。 谁的盖儿没盖齐？ 对， 什么叫谁的盖儿？ 看人家车那前轱辘底下是不是有东西？ 你一路干着他，一直开到安徽。 嚯！哎呦，我连家都不要了。 这车 这有什么新鲜的？ 干嘛不坐后座呢？ 坐不下呀。 那干嘛让人坐后备箱呢？ 只有那有地儿啊。 那干嘛全家这么多人出去啊？ 人家就这么多人，你把谁扔家谁也不乐意。 这是这样啊，你看有些车呀，那个车座啊，尤其后排座它能调，有的车呢那个座后边能坐三个人吧，比如说坐两个人，中间那个座呢掰下来就可以当扶手，直接就通着后备箱，那里边这个躺着也行，啃 iPad 也行，休息也行。 所有的这个卧车呀，就是轿车也好啊，它这个后座都能放倒了，其实能通后备箱的。 不一定吧？ 啊，没有不一定，都是全是。 哎，有的不是后面还有一个靠背吗？就是靠背后面还有一个台子， 是可以抬起来卸开的，那是绝对可以卸开的。 那有的那个后边有铁皮，这个挡着。 没有铁皮挡着，那个就是那后座挡，那后座能撂倒的。 你这么说，什么前副驾驶座、后座加上后面那靠，全都拆掉，这就留一司机，变成大通铺。大家， 我头回听说车里有大通铺。 成呗， 我这也告诉你，它里边憋不死，它里有空气能流通，原则上是能流通的。 你拆过没有？ 没拆。 那你了解这么清楚？ 你是不是瞎说呢？ 我没瞎说。 我跟你说，小心警察逮你啊！ 真是的，你有这种想法你就 我想想就逮我。刚才想想钱，就是怕我作风问题。我这想法怎么什么都能实现似的？ 但是从安全角度来讲啊，大磊，我觉得你也不能推行这个。你 我推行？我有这么大势力呢？ 推行这个后备箱睡人的这么一个制度。 我多是推行了，我还推行个制度。 万一你说追了尾，你先追谁？ 先追车呀， 先追后备箱吧。 那是我要撞人家呢，我 那就把鼻子抢了。 毕竟发动机那儿坐不了人， 它烫啊。 哎呀，看发动机前置后置。 哎，对，有的那个后备箱在头了。 那也瘆得慌哈，你从后视镜里一看，后边人影闪动， 你就忘不了闪动。 关键是这机盖顶起来以后，开车那位也看不见啊， 嗯， 对吧？哎呦， 小黄，你说什么呢？把自己吓这么一大跳。 这会儿他的联想犯了。 哎呦，可了得了，前机盖子、后机盖子全开了吧？ 太恐怖了！ 前机盖子恐怖什么？没见过。 不是前机盖子、后备箱的盖子全开了，这车太恐怖了，还在车上飞速的飙行。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故乡老街》，王诗畅作词，吴迪作曲，金志文演唱。 瓦松连着青翠，江水抱着梨浓，晨起的老伯唱

寻找明天迷航，生命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小猪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电视台。哇，今天有好事儿，开会一会儿，咱们组长说。 组长说， 特别对您有利。 哦， 马上要火了，火了别忘我们啊！天边的儿想着我。 哦，这是要把我成为独立制片人的这个方向上发展。 您要成大明星了， 真的 火啦！ 嘿，哎呦， 同志们，这个简单一个小会啊，咱们就是十分钟一刻钟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完全通过，咱们就顺利执行开拍，好吧？ 好， 我们也打算拍呀、这么几档。真人秀类的节目， 几大 哇？ 这也不知道。 比如说有这个疯狂吃吃吃， 不行，我都这体重了，还疯狂吃吃吃。 有疯狂开开开， 开开开 啊！这个汽车类的节目啊， 哦 啊， 这不行，危险性太大呀。 有这个疯狂爬爬爬， 我这磕膝盖也受不了。 还有极限闯闯闯， 听着都是玩命的节目。 还有一个甜蜜的旅程，这样吧，咱们都是做电视工作的，大家都也熟悉这个流程，这个大家自己考虑一下，完报名。 我来，不是， 哎，好，王大雷 啊， 您是？ 我想来这个甜蜜的旅程，我觉得我这个年纪、 我也想来这个甜蜜旅程。 哎，对不起， 啊、不，这个我觉着啊，在这方面可能。大磊经验还是丰富、 对， 毕竟是咱们台的老人，是不 是？ 是 是是 啊、 我也想这个。 领导，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呢，和我这个外形上来说呢，我觉得参加这个节目也合适啊。这个甜蜜的旅程，我觉得应该就适合这种年轻有朝气，哈。 哎， 你单身的这种人的节目 呢？好吧，我也单身哦。 你年轻单身不行，但是你还有这么多节目可以考虑呢。这样我分一下吧。啊，这个甜蜜的旅程，王大磊啊、 好，谢谢领导。 好啊，这个疯狂吃吃吃，小张，你们这组啊。 哎呀，我们行吗？ 没问题，没问题。哎，疯狂开开开，小刘，你们这组啊。 哎呀， 这 我不喜欢。 疯狂爬爬爬，小张，别坐后边，这个归你们了啊。还有极限闯闯闯，小丽你就来吧。 领导，我来蜂蜜，不是你的，不是我来 蜂蜜。甜蜜的旅程， 对，我想甜蜜的旅程。 这个， 我跟你说，小丽，这个没办法，谁让你嘴慢了？ 我们也是经过考虑的，就这样分配了，好吧？ 啊，领导，换了。 你的身体素质好，你适合这极限闯闯闯，多刺激啊！这节目 肯定好。我一个女孩子， 啊，我来说一下啊。任务就这样布置下去了，希望大家很好的完成啊！谢谢各位， 好， 散会。 开启甜蜜的旅程了。 三天后， 第三组准备。 这是到哪儿了？ 哦，王老师，这么着，咱们这个确实剧组的经费您也知道啊，咱们来这么多大明星，车票啊给咱们自己人呢就稍微节省一点了，您理解啊？ 不是， 所以呢让您说颠簸了点，坐火车转了这个镇江一次哈，转了这个 火车都不能给我买直达，咱这经费省吗？ 就转了镇江那么一次，是吧？您也不算转太多，现在咱们已经到这个县市了。 到哪儿县市了？ 这地方是个县级市。 我以为到这儿来县市来了。 没有，您想错了。我们已经考证了啊，这是杨喇子市啊，这个最高的一座山，而且这儿的风景也是 非常美。那么进山以后， 杨喇子市，我都不知道这才是哪个省。 那么这么着啊，晚上呢，您准备一下，明天一大早，咱们带着明星就得去了。您作为里面最不知名的一个，但是呢，这个节目一定是您一炮而红，让大家广泛认识您。因为什么呢？这些明星大家都认识，只有您大家不认识。 我让他们带着我，合着是啊？ 您太吸引眼球，大家都问这么多大明星大腕 干嘛呀？这是 跟他这谁呀？怎么 凭什么 呀？对呀。怎么意思呀、 我怎么听着这像是摔闲话？ 你至于吗？ 有他干嘛呢？是吧？ 对呀、 我是这多余的。 不，也不能那么说。 也不能那么，还这意思是不是？ 只要勇敢的在很多环节上勇得第一，那没准您就是最先被人家记住的。 不是这个，关键这甜蜜的旅程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呢？ 哎，这事说到点上了。 我觉得咱甜蜜的旅程是不是 这个地方非常的甜蜜？ 女明星也都来了， 都是您熟悉的。您比如说有这个 李彩凤吧？ 谁？ 于凤霞。 这些明星我觉得还没有我知名的吧？ 赵芝兰、高翠红， 这些都是内地的明星吗？ 而且呢，您来了以后，咱们这个当地啊，给您做了很大的宣传。真的，这个县市报了已经。 我在这儿县市报了是吧？ 不是，就是这个县级市那个报纸上就刊登您大幅的。 县市也报道了， 哎， 做了宣传，一次一次的播。 哦。 这样，明天一大早就听一下我们导演布置具体的游戏环节吧。 哦，好嘞，反正是甜蜜的旅程，我倒是觉得，嗨，就冲那内容上，我豁出去了。 哎，各位。各位大咖们睡得都非常的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拍摄呢就开始了啊！首先呢，第一个环节呢是一个很惊险、刺激而又甜蜜的游戏。 哦，你看上来就跟大家玩游戏 啊！大家顺我的手往那个方向看，房间里边有今天的行动路线秘密图。 哦，这是个探险的节目， 大家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最短促、最节省的这个时间内把这个秘密的图纸找到。 密室逃脱啊，这是。 哎， 秘密图像，这要是要先拿药的话，谁先夺宝？ 就这人上节目，这播得出去吗？ 这个大家先不要着急啊， 这还播得出去吗？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在那个房间周围有100个蜂箱，会有一些蜜蜂 啊！ 大家要用最安全的方式把这个秘密图纸找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甜蜜游戏。 我怎么没觉出甜蜜来呀、 好，现在发道具。 给道具了。 嗯， 防护的。 对。好，各就各位，预备， 一块进啊！ 一块进，看谁快啊！ 好嘞， 赛跑啊！ 开！ 哎呦， 我这地不平啊！ 这哪跑动？我。怎么还呛着了是吗？哎呦，这 哎呀，是这个吗？哎，不是。 哎呀， 是这个吗？啊、不对，哎呦，别撞我！ 他妈这幸亏我跑得快也有好处，先去的挨着。你看都不说话了，这几位都被遮怕了。嗯，行，就剩一个苍蝇了，好吧，一个蜜蜂。哎呦，我终于进来了，这好，他们把他蜜蜂都喂饱了。哪儿的秘密图？还有提示，那甭问，就这单里了。哎呀，这还有一窝马蜂啊！哎呦， 好，非常好，大家都取出了路线图啊。 哦， 王老师怎么了？这是 马蜂，这哎呦我呀！ 哎，没事，王老师，抹点蜂蜜，据说可以治这个。 真的？ 甜蜜的旅程嘛，您甜甜蜜， 甜蜜，来，喝蜜，喝蜜， 我喝蜜。 我们这节目是也是由这个蜂蜜厂家赞助播出的啊。 哦。 然后呢，下面咱们就要进行第二个旅程了啊！各位大咖们，你们都拿到了路线图对吗？ 啊，都拿到了。 好，你们手中的路线图千万不能让对方看到。 不一样， 哎，你们的环节是不一样的。先完成任务的将获得我们的下一关的任务卡。 哦，还闯关呢？哎呦，下一关但是没蜜蜂就行了。 放心，准没蜜蜂。 太好了。 你好 啊，你好，我好。 那个，您地理图拿到了吗？ 地理图？干嘛还有相声的节目是吧？ 您的路线图？ 啊，这路线图我是有。 好啊，欢迎您。 哎， 您到达了我们的地点。 哦，那该给我那个任务卡了。 你要完成一个任务才能拿到任务卡，请您。 我拿任务卡是要先完成任务。 抬头向上看。 哦，这就算任务啊？ 啊、哦，不是，您看到这个蹦极塔了吗？ 看到了。 很好， 在那儿呢。位置那上面那个任务卡在那上。 我们的对任务卡在上面，但是需要您从上面跳下来。 是吗？ 我们的嘉宾已经眼含热泪了，兴奋的、激动的、迫不及待的要跳一跳。 哎呀， 掉下去，掉下去了就。 哎，不是，你还啊一下，这 不是、啊、这个感觉非常好的，我就很喜欢蹦极。 你喜欢，我不喜欢呀、啊。要是你替我跳的。 好的，我们摄影师的摄像头已经对准了王大雷老师。 哎呦， 现在王大雷老师啊，面露窘色。 不是，我跟您说。 啊，教练，来来来，拉着他的绳。 哎呦。 这样，喊三二一，然后您就准备，好吧？ 我别准备，你就直接来吧。那，你让我 三二一，走你下 啊！啊！啊啊哎呦， 神情，哎呦，王老师现在面色有点苍白。 哎， 每个人都这样，王老师不要介意，您跳得非常精彩，动作优美，特别是像一种。哎，烤鸭子的感觉， 烤鸭子的美吗？ 挂炉的烤鸭， 不像吊炉的烤鸭， 都是死鸭子，有什么区别？ 咱们这趟真累啊，拍真秀节目，王老师你觉得呢？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累的感觉了都。 哎，你怎么这样了？ 可是甜蜜的旅程。 哎呦，我是甜蜜来着。哎，你们这是怎么样啊？ 真的挺累的，我们极限闯闯闯。我们是到了美国的好莱坞， 啊， 在好莱坞呢闯了很多片场。 那么个闯啊！ 哎呀，见着了特别大的明星，像布拉德皮特，那个 身体还好啊？ 挺好，挺好的。 哎呦， 谁还有谁来的？ 你这甭管有谁了，你还见着点腕儿？你知道我们这多累吗？疯狂吃吃吃啊！ 去哪儿了？后来 在法国呀。 什么、 哎、酒啊？那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这通让我们喝呀，这不能喝呀。 去那个普罗旺斯了吧？ 去了。 太凄惨。 哎， 真是的，不过那也就是法国乡村，没什么意思啊。 哎， 王二子，你这么急于发言，您是怎么的？ 我这几天我净舔蜜了。 真人秀节目啊，如火如荼，现在不少真人秀更是一秀到底，刷新了观众的眼球。好多节目不再是王老师这样的资金缺少的旅行，也不是光秀宝贝们的风采，而是从游戏中互动挑战，展示真性情。不过有些节目呢，还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真人秀真到一个程度了，这女神呢变女汉子，大众的心里犹如蹦极，也是被狠狠地敲击了一下。 这真人秀真到什么程度？秀到什么程度？又得让大家喜欢，而且这个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还真得好好的动动脑筋。 哎呦，半夜的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街坊们，下面是广告时间。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 52886111。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到大街酒吧里。 啊， 如果说免费让你们去坐摩天轮，哎，摩天轮啊，圆的，然后跟那轮的。 小花，你知道改革开放多少年了吗？你不能拿我们当无知的青年，摩天轮我们能没见过吗？ 你不是以前叫大转车吗？ 谁叫大转车呀？ 你小时候也说不清楚。 车子叫大风车也还行，叫大转车。 那不是转的吗？你又不会说，跟你爸说，我来这个大转车，风火轮这个。 风火我哪吒是吧？ 王大雷，小花问你了，你愿不愿意去吧？ 啊，这白玩是吧？ 啊， 那当然行了。 那要这样行不行啊？小花这么邀请你，王大雷现在邀请你，盛情的邀请你，推摩天轮，你去不去？ 不去，不去，小摩天轮我都推不动。 啊，那这么说，现在让你去这日本鹿儿岛，让你免费大摩天轮，你愿意吗？ 你先告诉我这地方在什么地方？日本 呀、 啊， 鹿儿岛。 是这么回事，王大雷。人家说的特别明白， 嗯， 这轮子呀，您能白坐， 我白坐轮子， 哎，这就是摩天轮，您白坐， 日本也白去， 我去。 小猪呢？ 不去， 怎么的？ 那么老远就为坐这么一个游戏缆车，没什么意思。 你还可以顺便到日本玩呢。 我不是没去过日本， 那你说你去过鹿儿岛吗？日本九州最南端的一个县。 好偏僻呀、啊，没有近地儿是吧？ 茂密的森林，丰富的温泉。哎，小猪，你不是最好这个泡温泉吗？ 哎，这摩天轮就在这温泉里头，唰唰一车一车上水。 那是水车啊，拿我们浇地去， 一蹬就走。 我认为你是喜欢这些的， 对， 丰富的这个茂密的森林 水资源。 你还不明白吗？你认为我应该是喜欢你，还是喜欢你推荐的这些破观缆车？ 我认为你喜欢的是免费这件事儿啊！ 啊，对，免费，你能不去吗？ 去呗，你们俩。 你看，我都说不去了，小花这么利剑， 不是小花，这个我是想知道，这个好事你为什么不去？这真是个好事。 哎呀，你们怎么真是防备心理、戒备心理？ 不是防备心理强， 没有安全感。 我得了吧，我跟你说，这个呀，从人性上看，你有这好事，你一定头一个。现在推荐我们俩你不去，这其中必有缘故。 哎呀，你这人的 陷阱 怎么这么这个 阴谋家？ 阴谋家真的是 不是阴谋家？这么多年了，这叫经验之谈。 你看你们就是想多了，我觉得啊，王大雷好像对我有点防备啊。 这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出去他运气不好，而有些人呢自带这个幸运符。我认为你们二人是有福的，真的 有 福。 好吗？别瞎二话音。 有三位游客去乘坐摩天轮的时候，确实碰上点小事儿，但是我觉得你们二位去的时候，就肯定碰不到这样的事儿。你们就是遇难逢祥、逢凶、化吉。 不是，这是让我们遇多的难，还得逢祥去。 我相信你们去的时候，摩天轮门肯定都关好了，不会出现就是说，转着转着忽然发现，哎，我们这没关门啊，怎么踩哪儿去了？就 踩门上踩哪儿去了？ 就踏出去了， 跳出去了是吧？ 谁知道没关门呢？ 这工作人员太不负责任了， 就忘了给他们关门了。三位游客呢，在90米高度的时候呢，才发现的。风一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有节奏，还啪的啪的。哎，那他从里边蹬住那门不就完了吗？ 你想想，都90米高空了，仨人给吓的，又是学生，抱一块儿了，仨人就说：“这王大雷要是尹小柱跟咱们仨， 这还认识的，咱仨这么有，在日本鹿儿岛这么有名的， 五人组合一定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嘛。” 为什么没有你呢？你让那人不锁门的吧？ 哎，吓人吗？ 哎，你就为吓我们是吧？ 首先说啊，这观缆车呀，那门啊会。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关得严严实实的，而且人家还检查，你要有危险到90米了才发现。 而且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真的观缆车门没关好。 对对对，就在鹿儿岛那儿。 哎呦， 而且吧，你像我觉得日本人的性格哈、和他们工作严谨的这种态度，发生这种事情我也不是替他们说话，但是我是觉得少而又少。 那就让这三位赶上了呗。 就说到哪儿，他总是能碰见粗心大意的人吗？ 这个世界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整个摩天轮高达90米，那 他们发现的也太晚了，就是说站到了顶点发现门不行。 对，门到那会儿才开，不是说一开始就开了，开始发现了， 没准就虚掩着呢。 那个当间那挂钩那个发廊子就脱落了。 要不然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觉得挺好玩，哎，您这门这还可以这么弄，还可以那么弄。 没看过门是吧？这仨日本学生，这太少出门了。 直到90米的时候，傻了。 完了，还这不关门这么危险呢？ 恐高啊，恐高！ 才恐高啊！到80都没发现。 恐高，你上去干嘛？ 你问谁的？ 哎，你说这人也是哈，这门关上就不那么老害怕，门开开你就心虚。其实你也没挪地儿啊。 那不见得，就跟有一栏杆，没这栏杆你觉得很害怕。 这 有什么区别？ 你有风，他就怕那个这摩天轮这风向，然后赶上这风吧，风劲一大吧，就把里边这人给 刮 作出去了。 那叫吸。 是，万一再过个龙卷风。 对，再来个龙卷风， 然后再有点那怪风。 风 再来俩 邪风， 再来俩抽风的。 哎， 这几位就一定发疯。 你看三个人，俩是女生一个男生，下来以后就怒斥， 都变成男的了。 没有，怒斥员工，生气了。 什么意思？ 头发都立。 后来商场对事故着手 商场， 因为 这缆车呀、它产权是商场的。 因为这个是购物商场附属的摩天轮。 你看我说什么？鹿儿岛在温泉里这个商场附属的摩天轮。 呵，你这个肺活量还是够大。 就是说你小柱完全是可以先买完东西，然后呢带着东西下水去泡去， 别洗我再洗， 然后让摩天轮给你捞上来，哗， 风干了， 然后你过风一吹干，连衣服带人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说一句腰， 又洗一遍下去。 哎， 然后这个摩天轮已经暂停营业两天了，但是好消息是只有两天，现在再把你们运到鹿儿岛，哎，你们重新坐一遍这没门的车。 是没门啊，是没门啊。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去别把我丢失的担心，小女手中的引力，想要爱情她的秘密，地中海沾蓝色的希腊婚礼，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空气，对着空气说起他心事的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嵌入这里，他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一他半生的快乐永远无趣，只能这句他标题是乐曲的希腊少女，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小康时光》，梁晨作词，七剑波作曲，高音演唱。 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学习疼。